事做起。 北京时间23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5000年，读史有学问。 它是千古流传的后宫传说，从一名卑微的才人，到感业寺中的青灯黄卷，再到君临天下的一代女皇。她是雄才大略的君王，在位期间大兴科举，重挫门阀，扫灭边患，颇有贞观遗风。她也是让人不寒而栗的权谋高手，重用酷吏，株连无辜，玩弄朝政与股掌之间。千年岁月弹指过，如今只留无字碑。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武则天。 上回我们讲到公元707年7月6日，距离李仲俊当上太子正好一年，李仲俊调集羽林军起兵。这一次他仰仗的是曾经参与逼宫武则天的李多作，他们假传圣旨，调动了羽林千骑卫士营300多人，先冲进了一户人家，将这户人家父子以及相关亲戚朋友10多人全都砍死了。这户人家的户主叫武三思。武三思做梦都不会想到，自己居然会被李仲俊这个后生活活砍死于家中，就这样结束了辉煌的一生，太冤了。怎么了？谁让你狂，狂就没好下场。砍死了武三思，李仲俊下一个目标就是上官婉儿，他一定要处理掉这个武三思的情妇，不然还是后患。李仲俊兵分两路，一路由左金吾大将军成王李千里率领，守卫皇宫各城门，另一路由自己和李多作率领，从肃章门砍门而入，进入后宫，击鼓捉拿上官婉儿。闻听捉拿自己的鼓声，上官婉儿浑身一个机灵，他意识到自己必须与李显捆绑到一起，如果不捆绑到一起，那么自己只有死路一条。上官婉儿高声喊道，看他的意思，一定是先抓我，然后抓皇后，最后就是皇上。一句话吓傻了一群人，本来李显和韦皇后还有抛弃上官婉儿自保的念头，现在听他一说，马上意识到了自己的危险，一群人赶忙连滚带爬地登上了玄武门城楼，而在城楼下面留下100多人进行抵挡。与此同时，兵部尚书宗楚客等人则率领2000多人守护在太极殿前， 紧闭城门进行固守，形势对李显相当不利。这时候李多作先抵达了玄武门下，他想登上城楼，却遭到了守军的阻拦。李多作犹豫了，上还是不上呢？随后李仲俊也抵达了玄武门，他也犹豫了。如果李多作和李仲俊想捉拿李显是完全有可能的，只是他们心存幻想，还想跟李显对对话。他们天真的以为自己杀的是武三思和上官婉儿，是在清君侧。然而是不是清君侧，他们说了不算，李显说了才算呢。李多作和李仲俊的犹豫和天真，注定了他们失败的结局。玄武门城楼上的李显被这一幕吓得瑟瑟发抖。这时候一位宦官站了出来，他建议向叛军发动攻击。李显看了一眼这个宦官，知道他的名字叫杨思绪。李显壮着胆子点了点头。杨思绪瞬间出刀，他的出刀很快，在场的人还没有看清他如何出刀，他就已经将叛军前锋的脑袋唰的砍了下来。在场的叛军全惊呆了，他们从来不知道后宫还有这样一个勇猛的宦官。就在叛军士兵面面相觑时，李显把身子伏在城楼栏杆上，开始对叛军士兵喊话了：你们都听着，你们不都是我的宿卫士兵吗？怎么会跟随李多作谋反呢？只要你们能够斩杀叛乱者，就不用担心自己的富贵。形势就此急转直下，看到富贵馅饼的叛军士兵瞬间倒戈，将领头的李多作等将领砍落马下，兵变部队就此瓦解。几乎与此同时，另外一路由成王李千里率领的兵变部队也失败了。他们原本想杀死宗楚客等人，结果是被杀死。李仲俊的兵变就这样刚刚开头就结了尾，他本人则在100多名骑兵的护卫下逃往终南山，一路上人越跑越少，跑到今天的陕西户县时，身边只剩下几个人了。穷途末路，人心思变。在李仲俊还想往前跑的时候，他再也跑不了了，身边的士兵起身将他诛杀，为他的短暂人生画上了一个休止符。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李仲俊死后，在宗楚客的建议下，他的头颅被割下，放到武三思和武重训的灵柩前祭祀。太子宫的所有官员都自动与李仲俊划清了界限，他们都怕惹祸上身。只有一个小人物走上前去，脱下自己的衣服包住了李仲俊的头颅，放声大哭。这个人叫宁家旭，时任永和县丞，在今天的山西永和。随后宁家旭被贬，从永和县丞被贬为兴平县丞，即今天的广东高明。古往今来，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真难呐。李仲俊的起兵匆匆而起，又匆匆而终，唯一的收获就是让不可一世的武三思提前退出了历史舞台，而李仲俊自己却落得个兵败身死的结局。 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听书长滋味，读史有学问。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一个王朝，如果开国皇帝是苦出身，那么这个王朝的开国皇帝一般为人很苛刻，对待功臣会痛下杀手。比如西汉的刘邦，明朝的朱元璋。而后代大臣的皇帝往往是贵族出身，比如东汉光武帝刘秀，唐朝开国皇帝李渊，北宋宋太祖赵匡胤等。由此是否能够得出结论？一个皇帝的出身或许就能决定他的执政风格。细想一下也可以理解，像刘邦和朱元璋这样的苦出身，他们的内心已经在岁月的磨砺中成为铁板一块，因此在捍卫王朝利益时就会不择手段。而刘秀和赵匡胤这些人出身相对不错，而且受过良好的教育，在内心深处反而留有仁慈的一面。两相比较，执政风格便是千差万别。由皇帝说到皇后，如果说开国皇帝的出身影响一个王朝的执政风格，那么皇后的出身是否也会对这个王朝有所影响呢？令人记忆最深刻的是明朝的万历皇帝，他的姥爷原本是自耕农，后来为了生计跑到北京当个泥瓦匠。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贪财，后来贪财的习惯就通过万历皇帝的母亲传给了万历皇帝。中万历皇帝一生，他都是一个贪财的皇帝，而他的子孙多数也跳不出这个圈儿。由此可见，皇后的出身真的会影响一个王朝。韦皇后的出身同样影响了李显的王朝。从韦皇后的出身来看，她跟之前的几位皇后没法比。窦皇后出身贵族，长孙皇后出身贵族，王皇后出身豪门大族，武则天的父亲也官至工部尚书。而韦皇后呢？他的祖父不过是贞观年间的曹王府典军，父亲韦玄贞之前不过是蒲州参军，如果算是地主阶级也顶多算寒门地主，跟武则天的出身都没法比。当然并不是韦出身论，只是从出身来分析一下韦皇后。从其出身以及之后的表现来看，韦皇后是一个目光短浅、急功近利的浅薄女人，同时她把这种浅薄遗传给了安乐公主，然后一家人浅薄到了一起。公元705年11月2日，文武百官向李显奉上尊号应天皇帝，向韦皇后奉上尊号顺天皇后。随后李显与韦皇后一起祭祀了宗庙，告谢受尊号的意义。这是韦皇后学习武则天的开始，她也试图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公元707年8月，尊号再次升级，这次上尊号非常有意思，程序如下：韦皇后率领文武百官向李显奉上尊号应天神龙皇帝，之后宗楚客率领文武百官向韦皇后奉上尊号顺天御圣皇帝。整体过程如同抛砖引玉，用李显这块砖引出韦皇后这块玉，而这一切的总导演则是韦皇后。到了公元708年，韦皇后登峰造极，她的胃口再次调高，已经开始追求祥瑞了。这一年的2月27日，后宫传来消息， 韦皇后衣柜的裙子上有五色云冉冉升起。得知消息后，李显命令画师将这一幕记录下来，然后拿给文武百官来参观。不久，李显昭告全国，这下天下百姓都知道皇宫出现祥瑞，韦皇后的裙子上有五色云彩冉冉升起。真的有五色云彩吗？上坟烧报纸糊弄鬼呗。不久，右骁卫将军、知太史事及代理天文台长迦叶志忠也来凑热闹。他上奏说，昔日高祖未受命时，天下歌桃李子；太宗未受命时，天下歌秦王破阵乐；高宗未受命时，天下歌侧堂堂；天后未受命时，天下歌武媚娘；应天皇帝未受命时，天下歌英王十周；顺天皇后未受命时，天下歌桑条伟也。这说明上天认为顺天皇后最适合当国母，主持桑蚕大祭以安天下。今奉上桑条歌十二篇，请编入乐章之中，待皇后祭祀蚕神时演奏。哼，忽悠死人不偿命。看完这个奏书，李显非常高兴，高兴之余对迦叶志忠加以赏赐。看来在母亲的影响下，李显已经完全接受了皇后干政的现实，似乎皇后不干政他反而不高兴。相比于父亲李治的妻管严，李显反而更严重，而且病入膏肓，无药可医。在他的纵容下，韦皇后在王朝政治中越陷越深，不能自拔。一年以后，一场关于韦皇后应不应该参加祭天仪式的争论在朝堂上展开。争论由国子祭酒及国立贵族大学校长祝亲明和国子司业及国立贵族大学副校长郭山运而起。他们建议李显祭天仪式皇后应该参加，担任助理。由此可以推测，在以往并没有皇后参与祭天仪式的惯例，否则祝亲明不必专门建议，只需要按照惯例执行就行了。祝亲明的建议遭到了一些大臣的反对，他们认为祭天仪式并不需要助理，因而皇后不能参加。争论到最后，由尚书右仆射韦巨源做出裁定，皇后可以参加祭天仪式，担任第二梯次的主祭。随后祝亲明趁热打铁，准备由安乐公主李果儿担任祭天仪式最后主祭。这个建议遭到了反对，没有办法，李显只能和稀泥，由尚书右仆射韦巨源担任最后主祭。看似一场平常的争论，实际上却是韦皇后政治欲望的反应，连指应由皇帝参加的祭天仪式都要掺和，还有什么他不想掺和的？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匿的学问，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在韦皇后追求权力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人一直与她并肩作战，这个人就是韦皇后最小的女儿安乐公主李果儿。

不完，白浪不沙滩，没有椰林随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点点怀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 那是外婆拄着杖，叫着青青湾，踏着薄暮走向余晖，暖暖的澎湖湾。一个脚印是笑意一串，消磨许多时光，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没有椰林随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遍遍幻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剪影两对半。 那是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踏着薄暮走向余晖，暖暖的澎湖湾。一个脚印是小雨一串，消磨许多时光，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澎湖湾，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阳光， 阳光， 沙滩， 沙滩， 海浪，仙人掌， 还有一位老船长。澎湖湾，澎湖湾，外婆的澎湖。 FM 95.4 AM 603，你的